48名金志文、唐文维、陈楚生、吉克隽逸，巴黎假期。47名许慧欣，幸福的糖蜜。46名 Paul McCartney,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Ordinary things that everyone ought to d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路上，如果你正好开车的话呢，喜欢这样的旋律和这样的节奏吗？正是来自汽车音乐会的 Rihanna 和 David Guetta， 这是 Why Now， 不过经过重新 mix 版本的梦幻的舞曲风格，很有时代感，是不是？也特别有韵味，特别适合你此时此刻正好驾车在路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OK, right now,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llo, 你想要吗？温暖着我。And so, 只想把你全部。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 选择捍卫一切可能， 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谢谢何家每天都会如约给我发条信息啊，告诉我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先号是多少，然后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呢就是雷阵雨了，不过天气倒是凉爽了很多。这两天呢都是这样的天气的状况了，这样的天气特点了，出门的时候要带伞，不是为了防晒，是为了防雨，有雷阵雨。不过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终于不那么闷热了，终于不会是蒸煮的模式了。这两天呢还听说这个医院啊确实有人得了这个叫什么热透病啊，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长时间的在这个室外作业哈，导致这个内脏的温度也是升高了，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问候一下官微这边跟我们 say hello 的各位朋友啊，谢谢你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了这么多的图片。好了，还有谢谢，还有爱在旅途，特洛伊说你心里话 Jesse， 还有谁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十七岁梦想能去巴黎，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天气， 梦中花看见长高的自己，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 而我亲爱的你，来自那一片风里，好奇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轻？你为何痴心却没有心意？你为什么来到巴黎？ 少的心事现在全已忘记，把悄然游戏我却来到巴黎。 而我心爱的你，后来和你的相遇与我都是奇迹，你出现那天每一天的甜蜜是最美的假期，继续在美好故事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美好故事里。 好浪漫的感觉，来自金志文、谭维维和陈楚生以及极客俊逸合作的《巴黎假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做好准备了吗？ 公主也会唱摇滚吗？请回君带来这首《幸福的糖》，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 谁把白云捏成冰淇淋？空气里有瞬间缤纷的甜蜜。我和你大声唱着歌，唱着阳光洒下的蜂蜜，抬头看彩虹是丰富的花笔。别着急，世界的精彩让你目眩而神迷。天空难免偶尔阴晴，别轻易丢头离去，用自信的笑容做自己，欢笑不害怕拥挤，接近的呼吸，只要穿上幸福的糖衣，感受完美生活的魔力。心动不需要假期， 来自许慧欣的《幸福的糖》。其实这首歌曲特别适合来自德州的他，很自然很贴近的个性哈。听到音乐响起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想奔到户外的冲动，冲出去冲出去出去玩，不管是海边的山上啊，绿野呀、啊、天际呀、啊、只要好好释放自己就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前 Beatles 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带来这首 Jazz 名曲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1999年他以独立艺人的身份进入摇滚名人堂，来做好准备了吗？音乐响起。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And I forget to doLittle ordinary things that everyone ought to do. I'm living in a kind of daydream. I'm happy as a king.May seem to me that's everything. Mere idea of you, longing here for you,

want you to be my doctor. We gotta get a crack at chiropractor. 非常带感的一首作品哈，充满了活力，充满了能量，送至你的耳边，来自 David Guetta 还有说唱界的巾帼英雄，说唱界的巾帼英雄 Nicky 合作的这首 Turn Me On。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这首歌曲的 MV 也挺好看的，讲的就是这个人造美女哈惊艳登场，你可以查一查去看一下。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你在我们的官微随时来刷一下存在，在你方便的时候，不开车的时候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姐姐林俊杰的 X。 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很纯粹的态度，就是面对压力要勇敢去挑战的生活态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林俊杰 X。 感觉不是嗅觉，还有味觉，有触觉听觉到体味，都是误会，偶尔约会却没有感觉，抽烟却从不妥协，万万另类就为爱流泪，恰巧些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 X， 还是很传递正能量的一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预感果然没有错，其实你根本没有爱过，一直的你都是假象，原来如此肮脏。别奇怪于你的一切，我不会再生气。曾经的信任呢，只是一万根本都不值。我做尽了失去的神奇，算我下今后知后觉，还来得及，还来得及。没关系，路很长，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还来得及。 Let's go。 黄子韬的还来得及。 没关系，路很长，该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还来得及。 好像听起来又是无奈又悲伤的爱情故事，像是揭穿的番外篇，歌词呢也很直白和随性，但态度上依旧是简单明了而又有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黄子韬还来得及，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谭维维，我亲爱的，歌曲作为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的主题歌，由谭维维深情演绎，给我们营造了不一样的画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 谢希，你有没有在想我？怎么一想到你，我就不知所措？谁希，从遇见你那天起，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谁希，有没有话对我说？你个眼神，我便 节奏和谭维维的完美声线搭配恰到好处，诗情画意的欧式田园，远山和湖泊的宁静致远，让整部剧的基调看起来更加高端。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Feel the rhythm, the rhythm, man, it'll get you right. Sweat it all out of your system. You gotta free your mind, let yourself unwind. Cause it's your night, night, night. So get it right, right, right. Come on, can you feel it? Relax, go for it. I know you need it. I can see it in your So hop in your mind, roll your windows down. Cause tonight's your night. Get lost in the sand. Feel the heat, I see you feeling the fire.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在我们的片花当中经常会听到的这段旋律，终于完整听到了来自 Kelly Jepsen 的这首 Call Me Maybe。 歌曲呢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榜15周就登上冠军的宝座，并蝉联9周的冠军呢。 Call Me Maybe 凭借超过1200万份的销量，成为当年世界最畅销的单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随时在我们的官微，方便的话呢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跟跟见到晚了没有关系。还有圆圆你好，有没有新朋友？欢迎你们把你们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冰箱当中。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自动驾驶服务越来越细致哪些方面了。据报道，某自动驾驶汽车提出了将根据乘客的反应改变行驶方式，它将利用传感器分析乘客的状态，确定合适的行驶方式，从而尽可能的降低乘客的恐慌情绪。看来呢，对于自动驾驶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细致了。对于客户的需求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安全需求这个层次，而已经走上尊重需求这个层次了。注意我的用词哈，安全需求转为尊重需求。主人，您晕车吗？好，那我再放慢速度。主人，您不愿意坐车了吗？好，我停下来，请下车。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出现的华健，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女人》，源自于他的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一直呢想学习新的做音乐的方式，想要跟上主流，尝试用类似于周杰伦歌曲当中的 Love 在音乐当中。于是呢，周华健就一直找不到那样的感觉哈，想换一个环境激发灵感吧，所以呢，把这个银行的存款全部都提出来，打造了一个占地170平的渡船头录音室，自己重新弄一个录音室哈。哎，雨人就是在这个录音室完成的。你觉得周华健和周杰伦有相似的地方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来听听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相信我爱你。

上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是一首极有特点的歌，来自叶蓓的，以前叫叶蓓哈，叶蓓的《只为你聆听》。在这首歌曲当中，叶蓓描绘了心灵另一番美好的景致，相逢和别离都是风景，最美的境界莫过于在时光当中漫步前行。用音乐带你漫步前行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近日由中间剧场策划并主办的科技艺术节举办了发布会。科技艺术节共邀请了6部国内外剧目，分为科技与艺术界限以及科技加艺术开拓两个单元，通过作品进行核心问题的探索。此外呢，艺术节上还策划了多个空间，举办沙龙讲座、戏剧工作坊等活动，更邀请了科技领域的工作者和艺术家们展开对话。据了解，剧目展演将持续到10月底。来自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卡罗尔·丘吉尔的作品《好几个》将作为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于8月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这部剧把克隆技术之下人类如何构建自我、科技能否带给人类走出精神困惑的捷径等问题带到大家面前。此外，来自爱尔兰麦勒普洛剧团的作品《Love 家》则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人和机器人之间的感情可以被称作爱吗？这部剧完成了一次直面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中界限问题的探讨。而歌德学院带来的德语话剧作品《匹诺曹 2.0 则为观众展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和创作力的舞台。先进的编程技术使全剧在传统木偶动画和远程操控画面之间来回切换，探讨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人性之间三者的关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Sure, you were letting me forget about it when you walk out the door. 林的令人迷醉的声音，来自出生在2001年，2000后都出来了哈，现在还不到17岁的 Billy 带来的这首 Bored。 他是来自洛杉矶的一位新晋的独立歌手，虽然只有10几岁，但是迷醉空灵的声线给人带来就好像是飞行员在天上飞的那种飘渺的感觉，再加上模特般精致而又极具特色的面容，更加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其实岂止是年轻人呐，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对，大家也都是挺喜欢的啊。开始听他的声音就被他的声音深深吸引，然后就开始找找找，这个人是谁呀，谁唱的呀，哎，就找到了 Billy。 哎呦，才10几岁啊，出生在2001年，后生可畏啊，2000后现在都已经出道了。哎呀，对于我们像我这样的90后，情何以堪。好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这个时段呢有25分钟的播出时间呢，哇，真的好长，所以不着急，咱们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今天给你推荐的自驾游的好去处呢，就是海南的三亚。三亚是一个多湾的海滨城市，19个海湾就像19颗明珠串在209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天涯海角呢，位于海南三亚西南方的天涯湾，离市区20多公里。这里青山碧水、银滩巨垒、椰树红豆浑然一体，简直是一首韵味无穷的热带海滨风情诗啊。啊，旅游开心的第一，省钱第二。无论是在哪一个景点旅游，在住宿时间，在住宿的时候问清楚房间电话是否免费，如果不是免费的话呢，最好不要用，都是非常贵的。房间呢可以上网或者有 WiFi 的情况之下呢，在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可以帮您省下一大笔钱的。啊，三亚的租车很方便哈，啊，飞机落地呢就可以找到租车点了。环岛或者是三亚本地，租车的旅游线路呢都非常成熟了，时间呢短至5天，时间长深度游可以玩1到2周的时间呢。那里面有临水啊、海口啊，然后三亚你都可以去转一转啊，沿着整个这个海南岛去绕一圈。好像最近他们也开了这个，是不是环岛的这个列车，是不是坐着这个环岛列车就可以整个把这个海南就玩一圈了，是不是也挺好玩的，可以去考虑一下哈。我觉得玩一周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好像现在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应景哈，早晨起来可是非常应景啊。降雨，雨一直下。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